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三集，初遇赵江龙。刘喜到囊谦一带时，秦放曾祖母家里人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几乎饿死的时候，万幸遇到了好心人收容，全了一条命。那恩人的家里有个长他一岁的姑娘，染了食疫暴亡，家里呢就把她当成女儿养，还让她顶了自家女儿自小结下的婚约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未出嫁的女人死了，将来连个上坟磕头的人都没有，要出钱认亲养个干儿子。秦放的曾祖母便把这事儿给应承下来，说但凡我有后人上坟磕头，阿姐坟前就少不了扫墓的，我的儿子就是阿姐的儿子，把阿姐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一样办。这立事容易见诺难呢。后来他随夫到东边跑生活做生意，兵荒马乱的，回去的路就此渺渺，一直到死都再也未见乡土。秦放说， 原本指着我爷爷，我爷爷那时候赶上打仗建国，哪有心思往西边跑啊。我爸结婚的时候是1980几年，那时候穷，扎一个厂子就是铁饭碗一辈子，一分钱都省着花，哪有闲钱出去，又不是什么火烧火燎的事情，磕个头什么时候不行。就这么一年拖一年，一直到我爸都没了，这事儿也没成型。 话题有点沉重，安满不吭声，给秦放斟了一碗酥油茶。 我爸死前告诉我这事儿，我才知道家里原来还承着这么个女人的恩。我说行啊，我就跑这一趟呗，一次性帮我爷爷我爸都把头给磕了。我爸说，哎别啊，你找找老婆再去吧，成双成对的，也给地下那女人一些有子孙的念想，你一个人去算什么事儿啊。 安曼笑着回答， 所以找着我就来了。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， 其实人也真挺怪，换了别人这么点事儿，七八十年的隔了好几代，偷懒也就不来了，但总有些人吧，把这当回事儿，关山万里的贱诺。 秦放说， 这两天我一直在找人，但是有些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清，觉得自己怪没劲儿的，只是瞎折腾，真找着了又怎么样呢，磕不磕着头日子还不是照过吗。 有好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，安曼又问他， 喝酒吗？陪你喝点青稞。 秦放笑了笑，正想说什么，门外响起了好大动静的刹车声，好几辆车，清一色的越野下来，都是大老爷们儿，领头的谢顶发福，但那一身装备可真不差，都是顶尖的名牌。几人应该是停车吃饭，进来七嘴八舌的大声嚷嚷，又喜出望外的跟秦放他们打招呼。 哎，哥们儿，过来旅游啊，刚看到你们的车内地牌照，我们就说肯定也有游客在这儿。 如果是在东南沿海，大抵不会这么自来熟的，囊谦这头游客少，路上遇到了多少都会寒暄一阵子。秦放欠了欠身，算是打过招呼了，领头的那个特热络，看看离上菜还有些时候，也不管秦放他们乐不乐意，硬凑过来跟他们聊天。他自我介绍，姓马，在赣地瓷都做瓷器生意，和朋友过来自驾。秦放问他是不是要登山，这位马老板瞪大眼睛说， 登啥山呢，冻死我了。 马老板穿的都是专业户外装备里号称领导型的始祖鸟，专业向导级别，全程哆哆嗦嗦缩车里让司机开车自驾，又是个噱头大于实质的。 秦放不想跟他多说，他却越聊越嗨，天马行空，谈自己的生意，抱怨着一路吃的不好，夸秦放和安曼养眼般配，又很关切地问安曼， 怎么妹妹脸色不好，晕车还是高反呢？ 好不容易熬到他那桌子上菜了，同行的人喊他回去吃饭，马老板犹自恋恋不舍对秦放说， 兄弟晚上去我那聊聊吧，我跟你投缘，一见如故，说不完的话。我就住城中心的金马大酒店188号房，哎，你一定来啊，咱们聊聊。 秦放跟阿曼回到了酒店，回想白天马老板说的话，这马老板也忒逗了，晚上临睡觉的时候，秦放还止不住好笑，同阿曼说这人简直是莫名其妙，自己话都还没跟他说两句，到了姓马的嘴里居然就一见如故了。阿曼勉强笑了笑，脸色很疲倦，秦放过来搂住他，在阿曼的鬓角处亲了亲，说了句，那姓马的只有一句话说对了，你脸色真的不太好，是不是这两天太累了？阿曼点头，又指了指自己的眼圈道， 大概是水土不服，来了之后一直睡不太好，晚上吃片安福灵行吗？ 安福灵的效果类似安定，不过口感好一点，易溶于水，你体质本来就弱，别吃太多，一片就行。阿曼促狭道， 体质好的就能吃得多吗？要是你得几片？ 秦放故作深沉，要放倒我这样的猛男，至少两片三片才保险。阿曼咯咯地笑起来，他挣脱秦放的怀抱，到一边打开行李箱取药，拧开药盒子盖，先倒出了一片，两秒钟之后他又倒了两片，三片安福灵握在安曼的手心，汗出得厉害，心跳得很快。安曼回头看秦放，秦放正打开电视调着音量，调着调着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 这王导也太招乐了， 好像是一档真人秀的综艺节目。雪乡画面上白蒙蒙的，几家人争先恐后的抢房子，而此刻安曼的嘴角干得厉害，她不安地舔了一下说道， 秦放，我给你倒杯柠檬水吧。 我就住城中心的金马大酒店188号房，你一定来啊，咱们聊聊。 这话当时的马老板不是说给秦放听的。此刻的安曼站在188号的房门口，掌心止不住的在出汗，他从小就有这个毛病，一紧张掌心就会出汗，而这个晚上从自己把安福灵放进秦放的杯子里开始，掌心的汗就没有停过。终于下定决心伸手敲门了，才发现那门居然没关严，轻轻一推就打开了。188号房间里的空调打得很足，暖气扑面而来，屋里的光很暗，客厅开着电视，欢快的调子，旋律很熟悉，是秦放之前看的那档真人秀的午夜场重播。那个白天见过的马老板此刻裹着浴袍窝在沙发里，两条长满汗毛的小腿架在电视前头的茶几上，笑得前仰后合的。 哎呦妈，笑死我了，这缺心眼的大老爷们儿，抢个房子把闺女都扔了。 安曼走过来，她的腿一直在打颤，她停在沙发的旁边叫了一声， 赵哥。 这人当然不姓马，也根本就不是做什么扯淡的瓷器生意，那都是信口说给秦放听的。此刻安曼的心里想，其实自己是不是应该感谢他没有当着秦放的面接他的底。 赵江龙顺手关了电视，茶几上摸了烟，打火机咔嗒一声，在忽然安静下来的房间里听上去分外的刺耳。那火苗窜起的时候，赵江龙隔着火瞥了安曼一眼，道： 安小婷，改名字啦。 安曼没说话，赵江龙笑呵呵的，仰头朝着安曼的脸喷了一口烟，拿起自己的手机点了几下，清了清嗓子咳嗽了两声，阴阳怪气的开始读着一段话。 哎呀，这世上终有注定的一个人在等你，那时候你才明白为什么跟那些错的人都没有结果。 安曼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，先前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倒霉，天下这么大，马路这么多，偏偏在这种地方狭路相逢，这不是老天诚心要他好看吗？现在才知道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巧合偶遇，有因才有果。 安小婷啊，安小婷啊，包你那三年，你赵哥不算抠啊，在你身上砸了五六十万不止吧？你这小娘皮不地道啊，那阵子警察查我，你寻思我要栽，招呼都不打，卷了东西就跑。哎呦，后来我回去看了，你卷的那叫一个干净，锅碗瓢盆都没留下呀，安小婷，把你赵哥的心呐、啊、都伤透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